就好。

情歌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。虽然你不能和我唱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虽然你不能和我唱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

梦里